事实上，在这些宦官衙门中，也有冷热轻重之分。重者权倾天下，轻者轻如鸿毛。一个刚入宫的宦官要想出头，先要看他被分在哪个部门。如果你被分在了司礼监或是御马监，那就先恭喜你了，你的太监前途将一片光明。继续努力下去，光宗耀祖或是遗臭万年是都有可能的。因为这两个监局是权力最大的太监机构，司礼监就是专门掌管内外奏章的，相当于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把票拟的权力给了内阁，自己保留了批红权。而到了明宣宗时候，由于文件太多，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时间看完，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利。这个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司礼监秉笔太监。于是天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到了明朝后期啊，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儿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带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那个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你比方说像冯保和魏忠贤啊，那就真的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如果当年有民间展览馆，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司礼监出奸才呀，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宦官，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呢，一般来说都是恶名。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我同样要恭喜你，这也是个好地方。虽然这里出的名人没有司礼监多，但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汪直、古大用等，哎，都是你的好榜样啊。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所谓御马监不是管马的，而是管理御用兵符。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御马监是个有前途的部门了。司礼监和御马监是一文一武，成为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有好必有坏，万一你不幸被分到了直殿监和都知监，哎呦，那你就惨了。因为这两个监名字虽然气派，但只管理一件事儿，清洁卫生。这两个监不但条件艰苦，没有人瞧得起，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哎，似乎也不需要啊。而且秋扫落叶，冬扫雪，工作十分之苦。这样的部门自然是无法吸引众多青年宦官的。那么介绍完太监的奋斗史，下面就要谈太监参与政治的问题了。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啊， 太监政治大概是这样一幕场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所阴森的房子里，几个面目狰狞的太监在十分微弱的烛光下进行着密谋。一个太监奸笑着对旁边的人说道： 尚书王某某阻碍我们夺权计划，要把他干掉。 这时另一个太监也奸笑着说： 是啊，我看还是先把侍郎张某某干掉。 最后太监头子，一般就是最坏的那个发话了： 照计划行事，把那些忠臣们都清除掉，然后再把皇帝换掉，我们来做江山。 以往人们心中的太监形象啊，就这样，就如此。只要一提到太监，就会和坏蛋联系起来，然后就是朝廷中的忠臣们为了正义和理想与坏蛋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功了就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要失败了呢就是人间悲剧。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之前在我们的《丞相怎样炼成》的专题中，曾经对明朝的相权军权分别做了分析，并用了一个拔河的比喻：皇帝和大臣各站在绳子的两边，不断的拔河。朱元璋是优秀运动员，体力好，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拔得过他。他的儿子朱棣也是运动健将，虽然设立了内阁，但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到了朱瞻基，情况就不大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儿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绳子那一头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直的大臣们有着充分的力量控制朝政，他们有学识，有谋略，有办事能力，有很多的同门同事，而绳子的这一头只有皇帝一个人。皇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文官集团的大爷们眼中也算不得什么，骂你讽刺你那是为了国家大事，那是忠言逆耳，你能说他不对吗？而且这些大爷们既不能杀也不能轻易打，杀了他们公务你自己一个人能干吗？劳动模范朱元璋老先生自然可以站出来说，把他们都杀光我能干。可是朱瞻基不能这样说。于是在太祖皇帝死去20年后，绳子失去了平衡，获得了票拟权的内阁集团变得更强大，皇帝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他将被大臣们任意摆布。苦苦支撑的朱瞻基一步步的被拉了过去。正在这时啊，他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你来和我一起拔。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太监。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皇帝的痛苦，他并非无所不能，他也要求人，大臣们饱读诗书， 却并不那么听话。 而要制衡这些不听话的人，皇帝能够选择的只有太监。 太监真的都是坏人吗？ 至少皇帝不会那么认为。在他看来啊，这些人很好，从小陪伴他一起长大，带着他放风筝，陪着他玩耍，给他当马骑，而且十分服从。我们往往误解太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成长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亲人的。换了你是皇帝，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啊，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 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哎，有些啊甚至是故意找茬， 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儿，却不允许皇帝干。 比如张居正就这样。 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王振受到的宠爱而吃惊，也不需要为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而愤愤不平，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明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没有王振，还有李振；没有刘瑾，还有徐瑾。太监就是这儿被强行拉上皇帝的政治战车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奸邪小人，那些文官们的行为也未必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出身低贱，且心里有些问题，所以行为比较偏激，更容易使人反感。纵观整个明代，坏太监很多，好太监也不少，但十分神奇的是，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啊，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皇帝要动手解决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那么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对明宣宗教太监读书的目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聪明的皇帝是不会干无谓的事情的，他要培养的并不是有文化、有追求的太监，而是战士。为他而战的战士，足以对抗文官集团的战士。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仅此而已。就这样，朱瞻基将他老祖宗朱元璋集中的权力又分散了出去，票拟权给了内阁，批红权由太监代理。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批红权十分重要，所以历代明朝皇帝虽然委托太监代笔，却从未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三人就是代表，一个顽童，一个懒虫，还有一个工程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稳固的政治权力体系，票拟权和批红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和皇帝及其代理人太监的斗争。换句话说，如果谁能够同时控制票拟权和批红权，他就是真正的皇帝。有这样人吗？应该说确实是有的。在我看来啊，有三个人做到了。虽然他们同时获得两大权力的途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但很巧的是，这三位国家实际控制者的统治时期正好对应上面所说那三位不抓权代表的朝代。这三位并不姓朱的皇帝分别是立皇帝、首席活太师、九千岁。 这三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边文章中的主角，在这里先说一下，首席活太师是什么意思？明代的最高文官不是尚书，而是三个荣誉称号：太师、太傅、太保。虽然这三个称号都是一品，却也有大小之分，其中以太师为最大。大家都知道，所谓荣誉称号，很多时候都是送给死人的，而能够在死后混到这三个称号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人。当然，也有某些更厉害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到过这三个称号。而第一个被封为最高文官太师的活人，正是这位掌控大权的仁兄。除此之外，他还被封为太傅，活太师加活太傅的荣誉在明代仅此一人，足见此人之强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后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朱瞻基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这似乎也是唯一能够制衡各方力量的办法。哎，别折腾了，就这么凑合过吧。朱瞻基的政策在他活着的时候已开始实行，当时的司礼监已经可以替皇帝批红，不过在朱瞻基的严格监控下，办事的太监们倒也不敢有什么不轨行为。因为朱瞻基虽然不愿意动笔写那么多字，却经常检查观看司礼监的批红作业，内阁们对国家大事提出处理意见，并票拟出来送给皇帝，皇帝经过修改加上自己的意见，或是直接同意让太监代为批红。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流程，大明王朝就在这样一个流程中平静地向前发展着。然而不久之后，这片宁静就将被打破。中国人有着十分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所以像宦官这种职业虽然衣食无忧，但毕竟要挨一刀，比别人少点东西，也不能生儿育女，家里要是出了个宦官，说出去也十分丢人的。基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们也形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宦官。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总有例外。永乐末年，朝廷下达了一道旨意，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的，可以调到京城当官。还有这样好事儿？地方上都干不出头，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按说呀，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儿。为什么呢？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

抱上一包圣灰回去治病解难。圣灰就是香灰。香灰能治病吗？多少年来，晋祠附近的人们就是信这个。据说有一年夏天呢，有个年近花甲的游方郎中，跟着人群挤进吕祖阁，他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吕祖像塑的倒是不错，可是人们连看都不看，弯腰就磕头抽支签儿。听那老道胡说上几句，便用黄表纸包些香灰就走。如果圣灰真能治病，还要我们这些郎中做什么呢？从吕祖阁出来后，老郎中转到北大寺村前，正巧遇上一家人在出殡。那一家老小悲伤的哭声，使他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急忙上前打问。原来死者是老汉的儿子，是天前得了闹肚子疼痛，每天去吕祖阁吃圣灰，但不见好转。上午刚刚咽气，因为天气热，这才急着发丧。老郎中听后，心中不由起火，这圣灰明明是在害人嘛。转念又想，死者咽气时间短，他便过去看个究竟。死者大约30来岁，脸色蜡黄，双目紧闭，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老郎中仔细观察，突然发现死者的鼻子微微动了一下，他心中不由一喜，赶快抓住死者手臂好奇脉来。那脉象若有若无，一般的郎中是耗不到的。老郎中当时断定他是因为上吐下泻、光喝圣灰、元气大伤而造成的昏厥。想到这儿，老郎中急忙打开包裹，取出一根银针，朝死者人中穴扎下去。围观的人们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那死者已经睁开了眼睛。真是遇上活神仙了，一家人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们为了感谢老郎中的救命之恩，把老郎中挽留家中，代为上宾，照应十分周全。可是尽管如此，老郎中还是高兴不起来。有一日，父子俩陪着老郎中吃酒，不知为什么，老郎中又在叹息。父子俩急忙问道：“恩公，家里人待你可有不周的地方啊？”“哪里哪里。”老郎中便把在吕祖阁看到的同这父子俩讲了一遍。父子俩听罢，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便有了主意。接着，年轻人就把他的办法向老郎中细说了一遍。老郎中听着，顿时眉开眼笑。第二天，年轻汉子陪着老郎中来到吕祖阁，他们把想好的办法和老道士讲了一遍。老道听后便满口答应下来。老郎中见老道答应得很痛快，顿时如释重负。他拿出了文房四宝，将自己一生所得的各种药方一一开出。年轻汉子按照次序把这些药方子编号，并贴在吕祖阁的墙壁上。老道士则把签筒内的签也编了号，钉上相应的病情，正好一支签对一副药方子。年轻汉子又把害人的香灰倒了个一干二净。老郎中医术高明，只要根据病情按药方子说法吃药，一吃就见效。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吕祖阁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连方圆几百里外的人也赶到晋祠求药方子治病。现在晋祠一带的老百姓家里还藏有吕祖阁的药方子，有人说那些药方子是富山先生留下的，也有人说那个老郎中就是吕祖下凡。对于那些药方子，人们向来视若家珍，轻易不肯示人。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晋祠献殿北侧有一座钟楼，里面悬着一口巨钟。在晋祠玄瓮山后的天龙寺也有一口巨钟，若两钟有一口钟敲响时，另一口钟也会当当当回响起来，前呼后应，声音洪亮，声闻数十里，两钟若似一钟。人们把山上山下的这两口钟称为夫妻钟。传说很久以前，天下大旱，土地皲裂，方圆数十里的百姓都来天龙山的白龙洞和晋祠水母楼前祈雨。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老天还是没个下雨的意思，每天依旧炽日炎炎，连一片云丝都没有。眼看没辙了，有人就到吕祖阁去求签，结果是只有给天龙寺和晋祠庙各铸一口六铜大钟。什么是六铜呢？就是说两座钟必须同样大小，同样重量，9999斤，同日开工，同日完工，同日同时敲起来，这才能求到雨。于是天龙寺和晋祠庙的僧人出面到处化缘，筹集铸钟资金，百姓为了求来甘露，纷纷各尽其力捐款集资。资金筹够了，铜铁买来了，但铸钟的工匠们一听，要求既要同样大小同样重，而且要同日开工同日完，还要同日同时敲起来，都摇摇头走开了。这天来了两个外地人，一男一女，是夫妻，他们是听到铸钟的消息特意来的。男的眉清目秀，女的聪慧多姿，两人听完当家和尚的要求，便点头揽下了这铸钟的活计。夫妻俩商量了铸钟的分工，丈夫来到后山天龙寺，选了一个小山头，挖好坑，造好形，就开始生火炼铜，准备铸钟。妻子在晋铜寺内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一咬牙，就地挖个坑，做好形，他开始生火炼铜。就这样，夫妻二人一气儿干了七七四十九天。丈夫站到天龙山上朝下看，妻子伸长脖子朝山上看，双方都看见对方工地冒烟了，这才转身下令浇筑。刹那间，山上红了天，山下也红了天，一对大钟同时铸成了，夫妻两人也累得筋疲力尽。到了预定的日期，丈夫高高兴兴地站在天龙寺的大钟下，举起木杠，使出平生力气向大钟撞去。随着山上大钟的敲响，山下这口大钟也应声响起。山上敲一下，山下响一声，而且音色声调一模一样，分不清是山上的钟在响呢，还是山下的钟在响。就在这响彻云霄的钟声里，天上乌云密布，霎时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干旱了近一年的禾苗又享受到雨露滋润，人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好不热闹。待平静下来，去向铸钟的小夫妻致谢时，寻遍了山前山后，连个人影也没找见。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勤劳智慧的夫妻，就把这山上山下的两口大钟叫成夫妻钟。每逢山上山下举行庆典时，两口大钟就响了起来，像是给人们诉说着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月方是晋祠内一座造型别致、结构精美、雕刻玲珑的牌坊，方额正中有两个鎏金大字“对月”，这两字作何解释呢？据古书记载，对是报答的意思，月是宣传的意思，对月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报答宣传神明恩德。对月牌坊的修建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据说明代有个大书法家叫高应元，他写的字骨骼雄奇，力透纸背，尤以楷书享誉海内，在当时很有名气。他住在晋祠东南数里许的太原县东庄，父亲在外经商。高应元在母亲面前尽孝道，仰侍奉，是本县出名的孝子。 他冬天让母亲坐在火炕头上烤火享福，夏天让母亲在树荫下乘凉观景，又怕母亲冻着热着。尽管如此，他母亲的身体还是越来越不好。这一年，母亲又患上了偏头痛，高应元请了许多大夫治疗，总不见好转。一天，高应元在家里专心写字，忽见家人慌慌张张地闯进来，说老太太的老病又犯了。高应元听说母亲犯病，便急忙扔下笔前去看望。这次母亲的偏头痛发作得比哪一次都厉害，疼得老太太坐卧不安。高应元急忙让人请医生治疗，自己日夜守在床前精心侍奉。可是方圆几十里之内的大小郎中都请遍了，各种药也不知服用了多少，就是不知好转，急得高应元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到晋祠庙吕仙阁祖师像前求求签，只要心诚，也许能得到神明的帮助。高应元听从了这一劝告，便沐浴斋戒，专程来到吕仙阁求签。他恭敬地祷告一番后，便拿起香案上的签筒晃动，一支签从筒中跳出，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添砖加瓦。高应元立刻明白了，这分明是让他在祠内修建住物。高应元毫不怠慢，马上在祠内转了起来。祠堂院内殿堂楼阁亭台塔桥等应有尽有，就是缺少牌坊。于是高应元决定捐建一座牌坊，以此为母亲消除灾难。经过一番周密考察后，高应元决定将牌坊建造在圣母殿的前面金人台的后面。不久，牌坊就破土动工了。结果在开工的第三天，高母的老病果真好了。高应元一想，神明既然大恩大德，就把建造了半截子的小牌坊拆掉，重建一座大牌坊。没过多久，一座高耸华美的大牌坊落成了。在完工那一天，高应元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看家本事，挥毫泼墨，为新建成的牌坊题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对月”二字。这块金字大匾往牌坊上一挂，不仅使牌坊愈发壮美，而且也为周围的景物增加了亮丽色彩，因而博得了人们的一致称颂。后人把它列为晋祠三名匾之一。对月牌坊建成后，使得晋祠中轴线上的一组建筑连成一体，这座千年古祠由此更加肃然壮丽。人们说高应元是一位画龙点睛的高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晋祠水母楼北面石阶而上，有一小巧玲珑的祠院，居高临下，景致十分优雅。殿前悬有巧思人神的匾额，祠内神鸾上塑着一位和蔼清瘦的老人，便服随身，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说起老人的名字，恐怕是无人不知，他就是我国春秋时代的著名能工巧匠鲁班。他父姓公叔，名班，班与班同音，又因他是鲁国人，故称为鲁班。相传木匠、石匠、泥瓦匠的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所以各种匠人把他当祖师爷来敬奉。鲁班祖师心灵手巧，爱动脑子，据说不管是什么事情，还没有能够难住鲁班的。人们说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大建筑都是经过鲁班的指点才顺利修造起来的。 山西应县的木塔、衡山的悬空寺、太原的双塔、解州的关帝庙，还有京城的很多宫殿等。晋祠的殿堂祠宇、亭台楼阁在建造中也保留着很多关于鲁班祖师的传说，其中著名的鱼沼飞梁就与他有关。古往今来，世上桥梁多为一字形，唯在晋祠的飞梁是十字形桥梁。飞梁像是一个展翅欲飞的大鸟，落在圣母殿前的鱼沼上，蔚为壮观。相传鲁班有个妹妹，是一位容貌俊美、心灵手巧的姑娘。由于她的剪花刺绣、遐迩闻名，所以得到乡邻的敬佩。但她有个毛病，就是自高自大、骄傲自满，有时还爱耍小聪明。她见哥哥被人们尊为祖师，而自己名气远远不如哥哥，因此在心里产生了嫉妒，并下决心要和哥哥比个高低。他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不由得喜上眉梢。这天晚饭时，鲁妹向哥哥挑战了，她说，世上的桥都是一字形，平平淡淡，毫无新意，今天让你造一座从来没见过的桥，既能南北走，又能东西通，行吗？鲁班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才说，好，试一试吧。不过我造东西南北桥，你做什么同我比呀？鲁妹想了想说，你造一座桥，我做一双绣花鞋，天黑咱动手，鸡叫就收工，谁落后算谁输。到了晚上，二人就各自开工了。鲁妹以为鲁班这次必输无疑，便不紧不慢地做起鞋来。过了一会儿，鲁妹探头探脑地不出门外，偷看鲁班的动静，只见银色的月光下，哥哥正在方形的鱼沼上手脚不停地忙来忙去。鲁妹心中一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在河渠上造不成东南西北桥，可在这方形沼上就能建成十字形桥梁，看来这回又没有难住他。鲁妹打心眼里佩服哥哥的聪明才干，但又怕比输了脸上不光彩，于是他急忙回到屋里，手脚忙乱地加快了做鞋的速度。但是天快亮了，他抬头一看，哥哥已经在安装上最后一块方石，而自己还剩一只右脚鞋没做完呢，不由心慌了起来，赶紧趁天还没有大亮，找了几张黑纸把右脚鞋糊了起来，总算是跟哥哥比了个平手。好多年过去了，鲁班一夜间造的十字桥至今仍完好无损，坚固结实，而鲁妹用纸糊的鞋却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早已露出了马脚。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人稍微留意的，就会发现人们脚上穿的鞋总是右脚先坏，这是因为右脚上这只鞋正是鲁妹那天夜里投机取巧用纸糊成的鞋，难怪总会不结实。除此之外，传说鲁班帮助选起九九大钟，为圣城楼选择了四面射光的位置，为水镜台推来了传播声音的大纲，帮助圣母殿解决减少廊柱的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晋祠庙的大建筑都留有鲁班师傅的智慧。所以晋祠的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工匠们为了感激鲁班师傅的恩情，修起了一座公叔子祠，并把鲁班的像塑了进去。几百年来，香火一直没有断过，每逢工匠们承揽下大工程的时候，都要自动地齐齐在鲁班像前祷告一番。好了，关于晋祠的传说故事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